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快乐，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们是照亮新闻深处栏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频道以及呢听听 FM 在线播出，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手机下载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二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还有一位是科普作家李维阳，欢迎您。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李维阳你好。 在这儿呢，也祝愿二位节日快乐，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接下来呢，我们要行动起来，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快乐。今天呢，我们在以下时间分享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和健康有关系，而且也是我们照亮新闻深处啊，来去搜集了很多和健康有关的，并且在过去的这小半年啊，所诞生的一些科研成果。希望呢，这些健康的消息能够给您的健康带来一些帮助，当然同时也会让您收获呢这个领域更多的知识。我们来说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其实是给各位带来一个警醒，但同时呢，也是一个帮助。这个帮助是什么呢？到了2050年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说，全球呢将会有25亿人遭受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而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呢，全球有16亿人遭受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到了2050年呢，这个数字可能就增加到25亿。那么在这25亿人当中，有7亿人呢需要接受耳部和听力护理以及健康服务。那么报告估计呢，全球每年因为听力损失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导致的经济损失将会达到10000亿美元。同时呢，也说啊，导致听力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护理。这种情况呢，在低收入国家呢更为明显。全球80%呢有听力损失问题的人呢是住在低收入国家，其中呢大多数啊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帮助。即便呢是在较为富裕的国家，也存在着，护理听力损失呢资源分配不均匀的问题。所以这个报告也提出来了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呢，减少公共场所的噪音啊，增加相关疫苗的接种啊，减少听力损失疾病的发生啊，尽早呢进行筛查，尽早发现病灶等等。2050年，哎呀，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要快60岁了。 你都快60岁 了？我什么叫60岁了？我都要快70岁了。 哎呀，不过那我们还是很年轻的，对吧？我们永远都18岁。 嘿。 对， 其实你说的这个听力问题啊，那说白了一点，就是用普通话或者说俗语来说，就是耳背，对吧？ 也不一定吧，有的时候 耳聋呢。 那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妈就耳背。 哦， 我妈特别有意思，一个老太太，她就觉着我把这个电视声音开大一点，我是怎么说呢？能占点便宜，因为就是声大，我就或者说她是也是一种习惯， 不觉得费电吗？ 对。他听过我说这个开多大声费的电一样的时候，他就开的声更大了。因为他有一习惯，就是比如说在做饭或者做家务的时候，他喜欢开着那电视。 嗯， 然后呢，就他就能听到一点，就是怎么说，电视里边播一些节目的声音啊，他觉得比较有感觉。但是呢，慢慢的不自然的，我就发现他把那个电视的声音调得越来越高。那包括现在看手机也是，看那个什么短视频啊，怎么着啊，他会把那手机声音开到很大，用功放的那个声音。后来我就有意见了嘛，我说您别开那么大声啊，对吧？我多吵啊，人家吵的我都没法干活。我妈就说，哎呀，你不会忍一忍吗？我说那吵的您孙子耳朵不好，那好，我把这声音关小点，或者我戴上耳机了，只要一提孙子，他就都听。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他在戴耳机以后。也是把这声音调的就慢慢的越来越高，以至于他戴上耳机的时候我都能听到他耳机的声音， 就跟功放差不多了。 对，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说话的时候经常是出现我说前门楼子，他说胯骨头子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俩就不在一个频道了。我觉得这也是由于怎么说造成我们现代人听力问题的一个因素吧，就是我们身处的就环境里边声音越来越嘈杂，而且 声音的分贝量也越来越高。那么包括就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想，比如说我在马路上等车，那么那汽车呜呜一下就过去，然后比如说我要坐地铁，那个地铁声音哗哗的，这个时候好多人就选择我戴一个耳机，然后我去听音乐。但是呢，如果假设啊外边的声音是60分贝，那我就要把这个耳机的音量调到更高一些。那当这个外边的声音达到更高的分贝的时候，我就会不自然的把这个耳机调得更高。这个时候实际上对我们听力来讲是一个潜在性的算是威胁吧。那么比如说在坐地铁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经常是他开着那个耳机，我就坐在他旁边，我都能够听到他耳机里边发出的声音。那么他那个音量一定是开得很大的。如果说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你去怎么说生活啊，或者你适应了这种，那么对于听力的影响一定是特别特别大的。 哎，你说这个我有种感觉啊，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也会发现，父母年龄大了以后他们用手机特别喜欢用功放。 对， 我尤其是我妈打微信电话就直接用功放。我说你为什么不把手机贴到耳朵上呢？我妈说我贴到耳朵上听不见。我说你把那个孔要对着耳朵，我帮她对上了之后她还是听不见。然后那一刻我意识到啊，其实不是她的方法不对，可能是因为她的听力不行了，她只能通过那个功放的方式才能听得见声音。所以刚才李文阳在讲述他母亲的这个遭遇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想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其实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啊，如果你是用听筒去听的话，一定要注意把音量键摁上去。我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乌龙事件，就是当你觉得啊、哦、我听得很好，那是因为你的手机你平时日常在打电话用，而他们其实打电话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没有下意识的把那个音量键提上去。 我给他调到最头了都不行 啊，那可能他确实是听不清了。 嗯， 然后你刚才说到说年龄大了容易功放，其实我是一个编剧嘛，这两年疫情让我们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视频跟语音会议，就不用到场的，而导致我前一阵子有一天可能都整天整天整天的戴着耳机把手机放边上，在那满场的绕着很焦虑的在那打那个视频语音会议，各种哎呀，我跟你说，首先是身心的巨大折磨。一开始我以为是只是心灵的折磨，比如甲方提了很多喋喋不休的意见，又前后不一，但你只能说啊，我试试，因为你又不能直接跟他说这两个是矛盾的，你这是否定他的艺术观点嘛。我以为当时的耳鸣是因为心理太烦躁造成的，后来才发现确实是戴了实在太久了。而且你要知道打视频会议的跟语音会议的时候不是你们两个人在讲话，可能在场的是有好多个人同时在麦上，而且大家又不是那种经常会选择闭麦的，很多人在旁边比如招猫逗狗啊很多人住在就是铁道旁边啊，他真的同时他是把这些耳麦全都开着的。你想我一个编剧，我承担着很多甲方家里的噪音传递到我的耳朵里，经常周期就是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6个小时下来，那一阵子我突然出现了耳鸣。 哎，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自己真实的经历。 好呀。 就我当年最早啊在浙江工作的时候，过年回家，我那个时候呢买不起机票，就坐火车。我要坐接近30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回来。那么在火车上呢，我一个人很无聊，我就戴着那个耳机听着音乐。而且那个火车啊经过就是中国中部地区的时候，再往西部走它是要钻很多的山洞，火车一进山洞呢它就会有压差。我当时就觉得我的耳朵里面是一松一紧、 哎、 一松一紧，但是我就觉得听音乐嘛，年轻人又很酷嘛，我没有必要把那东西摘出来。结果后来呢等我再次坐火车回来以后，我就发现我有一只耳朵啊，首先是巨疼无比，第二是这只耳朵听不见了。然后我就去医院看，后来那个医生说你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急性中耳炎，里面都化脓了，用那个5毫升的针管抽出来半管的脓，那个淡黄色的液体 啊就给我印象特别深。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耳朵。 对， 我到现在为止我这个左耳的听力都不如右耳好。 对，好多这个听力损失也是由于它的这种就是损伤造成的。像我之前看到一个文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南方人他普遍的这个听力损伤会比较大。一个就是源自于他就是好多南方人他们喜欢采耳。我在去年的时候去那个成都去过一次，就是成都有一个公园里边好多老大爷都在做采耳，然后我看就是好多人他也特别喜欢就是去采耳，看他们就拿一个有这个小耳挖勺啊，有小镊子呀、啊、还有那个什么小的上面有一撮鹅毛的那些东西、啊、 还有小镇片呢。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看那大爷就是拿一个特别大的镊子跟那儿当一下，然后给你震一下。 对， 当时那个我也试了一下，感觉麻嗖嗖的，就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但是觉得就是像小韩说的挺解压，挺觉得一种很独特的感觉。 有没有爽到起飞啊？ 但是呢我就想，如果说 就是我看到那篇文章啊，是写如果你经常性的去做这种比如采耳，或者你自己去拿这个耳挖勺去掏耳的，就很容易造成耳道的损伤。因为它耳道内的皮肤和我们身体表皮不一样，你比如说我摸摸手背的皮肤和手掌的皮肤就是不同的，因为手背的皮肤比手掌更粗糙，那么手掌呢更细呢，实际上我们耳朵里边就是它的内表皮，它是不接触外边环境的，它是要更加细嫩。当你老拿异物去刺激它的时候，就会造成它的一些损伤，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它化脓了，然后可能会影响这个鼓膜或者一些中耳内部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就也会造成这种对于听力的影响。 嗯， 他刚才说的呢是过度清洁，要他们那样过度清洁容易造成耳道损伤，还有的人是过度不注重清洁。你知道我朋友是一个耳科的医生，他说你知道他曾经给一个小孩嫁出过多大的耳屎吗？ 二斤 啊，倒没有那么大，但是当时我在想，我说能有多大呀？他说都变成了一种，就是它真的能让你的耳道里产生巨大的炎症。然后他给我看了一眼那个图，我当天就没吃下饭去，真的太大了， 像一颗黑色的珍珠一样 啊，差不多了。然后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他说好多小孩的母亲是没有这个意识去帮他看一看他的耳道是否清洁的，而且很多母亲其实他会有一种，就是说给你个棉签你自己去掏一掏，或者游完泳之后给你控一控水就算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还有好多小孩呢，就是有耳，有耳就是它的耳道皮肤是油性环境更大的，而当它进了粉尘之后更容易形成那种很坚硬很坚硬的小石子儿。 对， 而形成那种小小的结石之后，它又容易说再吸引更多的油分附着在上面，越滚越大，在里面容易拿不出来。 嗯， 经常我推荐大家可以用那种可以发光的小手电照照孩子的耳道，如果你发现他耳朵内有异物的话，不要轻易自己去给他夹出来，带到医院去，带到卫生室去，其实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医生会用最专业的器具跟心态帮你的孩子进行一个调整，并且还会给他进行消毒，这个是非常完善的。而我们自己去贸然行动的话，真的容易划伤孩子的耳道。 对，哎，你们知道有些人耳朵里面还会爬进去蟑螂吗？ 哎，知道，我前两天看到那个视频 了，我也看到 了，不仅是蟑螂啊， 这个很可怕的， 其他一些小的昆虫或者小的生物都会爬进去的。这个，但是几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啊。 但我们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去医院，千万不要自己折腾， 没错， 千万不要自己折腾， 因为你自己的话很难处理。但是如果去医院的话，会有，首先医生他是经过专业 的 学习，然后呢，他知道，比如说他知道耳道的一些怎么说呢，耳道的形状啊，他会避开那个鼓膜一些脆弱的器官，然后把这个异物给取出来，而且他们是有专业的这种工具，比如说窥镜啊，相关的这个拿小镊子，不像咱们家里用的那镊子又尖又大的。 对， 而且做完还有二次清洁，给你进行杀菌消毒，这个是很关键的，咱自己家里是做不到这样的。 你看我们一说和健康有关的话题啊，大家都特别的关注，而且都有很多的体验，这些体验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记忆。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项这样的研究啊，究竟我们人类是从几岁开始记事儿的？一项加拿大的研究显示，人类最早记忆的很有可能是在2岁半左右，而并非呢先前认为的是3岁。根据呢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研究人员收集1999年到2020年期间多项研究数据呢进行了分析之后，得出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结论。这个研究数据呢，其实样本量还是挺大的，992名研究对象，其中697人童年的早期记忆呢，经由父母核对以后呢，是得到了确认。那么来自父母的证据显示啊，其实子女最早的记忆的实际发生时间，实际是早于子女自己认为的时间。研究人员分析数据之后呢，得出结论，关于童年最早记忆，其实通常要比人们认为的时间至少早1年。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认为说咱们是3岁开始记事儿，但实际上我们很有可能是2岁乃至2岁半就开始记事儿了。我呢是现在有了孩子，我也就一直在观察他关于记忆的这个时间段。我其实发现他很有可能在1岁半到2岁左右就开始记事儿了，因为他到现在为止经常能够回忆起他2岁左右的一些事情。但是这种记忆是指是他只能记到当下的这个3、4岁的时间为止呢，还是说等到他长大了以后还会记得，我不太确认。但是我觉得就是人有意识的记忆一定是在2岁左右就已经开始了。 哎呀，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从1岁半就开始记事儿的这个事儿，让我很担心啊。 嗯，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1岁半的时候，我把他这个喝的奶粉给打翻了，然后呢，我又怕我老婆说我，然后我往里边多灌了点水。那次呢，给他喝的时候，他就 特别 拉肚子了， 他就特别不爱喝，然后我又怕那个，哎呀，老婆说我要跟拍着他赶紧喝，赶紧喝，赶紧喝，然后没事的全给喝了，然后喝完以后给他拍嗝的时候，明显就是一脸的不高兴。我想，如果他要是一岁半就有记忆的话，那这件事儿他就记住了，他以后会不会报复我呢？ 那倒不至于，如果你每次给他都喝这种稀释过的奶，他才会记得一次两次应该问题不大、 啊、那就还好。 那可不一定，也许等李元老师哪天在轮椅上孩子推着他突然给他递过来一瓶奶爸爸你喝两口，你那个时候才知道孩子到底有没有想起来。其实我的记忆大概会跟这个一岁半还是挺符合的。我是为什么呢、 嗯、 你们看一下我头上这儿有一个疤， 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有一个凹陷的小洞，头骨 上、 哦、看到了吗？ 光线换一下位置就能看出来 了。对，换一下位置，有一个小洞。 这不是传说中的美人尖偏了一点吗？ 这不是，这是我爸给我摔的、 哎、 我记忆中特别深刻。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能记忆这么深刻，首先那个疼痛跟那个从高床上坠下去的那个感觉我还是有记忆的、 哦、 疼的可能哭了很久，你想骨头都能凹进去一点，那肯定非常疼。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这件事情会不断的有别人重复给我提起这件事情，它会加深你的记忆。 嗯， 像刚才你说的那些故事还有李元老师说的那个，如果孩子没有被家长反复的提起他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就像我们的记忆遗忘曲线一样，就算有他可能会逐渐忘掉、 嗯、 但如果有外人不停的跟你提起，你巩固一下这个记忆，你会记一辈子。 哎，那下次我们见到他们家儿子要跟他说说这事。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一定要跟他提起这个事情、 嗯、而且每次见了都要说， 每回都说， 这样李文阳老师以后坐轮椅的时候 才能喝到那瓶稀释的奶然后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床是我奶奶家的床，特别高，然后呢我爸爸跟我姐姐他们俩分别那天就是负责陪我睡，可能一个是陪我睡个午觉，一个是陪我一个傍晚。但是我妈妈那天是出去跟她的姐妹们一块儿逛街了，回来的时候我头上就已经有了这个坑。我的记忆里是我跟我爸睡午觉的时候我爸一脚把我踹下去的，但是我爸就怕我这个记忆根深蒂固，他就告诉我说是你姐姐那个时候在床边看小说，他没看好你给你掉下去的，因为他俩常年互相推诿跟一直不停的争吵，所以这个在我心目中就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然后但是我比较鸡贼啊，我是这样的，我虽然有记忆是我爸给我踹下去的、嗯、但我从来没说呀。当我想利用我姐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姐姐肯定是爸爸弄的，他还拿这事儿挑拨我们，你快把我把作业做了。但是如果我爸有一天对我特别好，我就跟我爸说，爸爸，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是冤枉你了，就是我姐干的，但我们姐妹之间你不能这样啊，你要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我从小就是这么一个两面三刀的小孩，但过得特别好 哎呀，有意思，这个家庭的生活其实我们回想起来有很多非常美好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呢可能会随着我们对于人类的了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它会越来越多。因为呢来自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寿命很有可能会达到150年。这项研究呢是研究了人体呢从疾病事故以及呢其他会给人体器官造成的压力的事件中恢复的情况所得知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恢复的能力会越来越弱。平均而言呢，80岁的老人从压力中恢复的时间是40岁的3倍。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些人群所佩戴的可穿戴设备中所记录的血细胞技术和步进技术发现呢，当人们经历不同压力源的时候，血细胞和步数会产生相应的波动。这些波动表明啊，随着年龄增长，恢复的时间则会延长。那么也从多个角度证明，人从出生开始就进入衰老的状态，在30-40岁的时候衰老会加速，原因是这个时间段人体恢复力下降的速度更快。那么最终呢，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体会在150岁之前失去从压力中恢复的能力。那么这项研究呢，不仅有助于提高人类对于寿命的理解，还有助于呢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其实不太明白啊，为什么说我们知道自己能活150岁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呢？也就是说当下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做好你也别着急，后面还有的是时间。 其实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么现在好像我们的平均寿命是70多岁、 嗯、 如果说能够达到150岁的话、嗯、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所有人他的生命就能够翻一番了。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事儿。像我现在就觉得啊，时间不够用啊，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呢。如果我现在就突然发现，哎，后边还有那么长时间呢，那我是不是可以放心的这个啊， 慢慢的做，然后能多玩一玩。 后面还有一百多年呢， 那么长时间呢，所以我编辑在催稿的时候，我跟他说：“哎，等等吧，等等吧，等等吧， 等个二十年吧。” 哎呀，那编辑非得把我调进来打呀。其实，一个是说我们的寿命可以达到这么长，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在上了年纪以后，我们的体力也好，或者说精力也好，会有一个急剧的下降。不过，那像现在我的母亲，就是精力呢，和她这个四五十岁的时候比，完全就不一样。现在她六十多岁，比如说以前，我记得我妈出去骑自行车，然后去赛车场，唰唰的比我骑的都快。然后现在就她不敢骑自行车了，因为有一次她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那么摔倒以后呢，当时还挺严重，把这个腿摔的，怎么说，软组织有一些变形吧。然后后来好长好长时间才好，她就不再也不敢骑这个两轮的自行车了。然后包括在走路方面，以前我妈要是走着去菜市场，她觉得蹭蹭的可快了，但是现在就她就觉得去我们离我们家有一比较远的菜市场，但是规模比较大，而且卖的菜又比较好，以前她就喜欢去那点儿，但是现在呢，就是她觉得走那么远再一来一回啊，哎呀中间会很累，所以呢她会选择就是离我们家近的超市或者是小的菜市场，虽然菜差一点，但是她可能觉得更轻松。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能让我们在上了年纪以后生活它更轻松，或者说呢就是我们在可以用一些工具来弥补我们的精力。哎，前两天啊，我去逛一个商场的时候，也不能说逛，是接我们家孩子在那儿上课，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卖的东西就是一个小的电动车，四个轱辘的，然后你可以坐在上面，这边是一个右手是一个摇杆，然后你可以控制它，它的速度大概也就是我们普通人步行的那么一个速度，稍微快一点。我就说这个东西给我弄一个，或者给我妈弄一个吧，也挺好的。如果我要能坐这个开着就去啊菜市场，而且它由于速度比较慢嘛，它不算那个就是电动车。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让我妈能够开心的去远一点的菜市场。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那菜好一点，它给我们做出来饭就要好吃一点。 最终想的还是自个儿啊。 那个东西像不像电动轮椅？ 有一点，但是它不是电动轮椅的那个形式。 我明白， 就是、 更现代化一些。 对，就是咱们也可以坐嘛。 我身边有几个跟我年龄差不多，还不到三十岁的懒朋友，他们就真的买过电动轮椅，让我非常的震惊 啊！ 真的，其中有一个是因为他脚断了， 哎、 然后他脚断了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就好了，但是他那个电动轮椅在他们家就是服役了一年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我以残疾人的身份去菜市场的时候，大家都给我开路，还给我便宜说还给我便宜，并且我一路坐着去坐着回，我可开心呢。我说我的天哪，你不要再装残疾人了，你这样不行、 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环球影城不是开了吗， 嗯， 然后他那点的轮椅就经常被一介而空，然后大家互相推着走。 哦， 我说的是、哎、你看、 哎、 我只是说了其中这一个朋友，他是还是正当理由、 嗯、 另一个就是他的好朋友了、 嗯、 自从知道他腿断了之后，推着他，就是他那电动轮椅也不能长时间续航嘛，我们偶尔带他出去玩还是会推他的，结果我那朋友就尝着甜头了，他说你们推他虽然我没事儿，但我懒，你们可以推我嘛。你知道现在有共享轮椅吗，他扫了码之后让大家推着他逛街，等于是我们好几个人，有推着真病号的，还有推着一个懒朋友的。我们那天就觉得很魔幻，这个世界怎么了。但是你说真的， 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是这样的、啊、如果人的寿命真的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那他现在还是童年时期呢，原谅他呗，二十来岁的小孩不懂事儿。 你这叫自我麻痹啊，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指出他这个行为不对啊。 对，你应该坐上轮椅让他推着你。 嗨，那就算了吧。我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我听到说寿命如果真的可以长达一百五十年，我真的太开心了。我是一个现充选手。什么叫现充选手？就是现实生活充实到爆棚的选手。 哦，我以为需要现实充值呢。 我以为是有线充电的。 哎呦喂，你们俩真的是行，这个解释也挺不错的。然后我是那种，就是在我朋友里说就是比较熬人的， 嗯， 就是我能把我所有朋友都熬到基本上就是睁不开眼了，我还会问他们咱们再玩点什么呀。是这样的，其实人体是从出生就开始衰老，而不是咱们想象中什么年轻过去了才会衰老、 嗯、 我想的是它如何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我们是要从很小就要开始有养生意识。 多小、啊、 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爸就跟我说你秋裤必须穿在袜子里头，把秋裤扎紧，不要让寒气泄露。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阳气特别足。后来长大了，开始冬天光腿穿短裙的时候，发现自己真的开始怕冷。我觉得兴许就是我养生中间断档了。 而从现在开始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要从现在开始接上，兴许150岁我有希望。 他这个啊，养生这个观点啊，其实大家理解各不同，但是我觉得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你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没错， 免受疾病的侵袭，在换季的时候呢，让自己少生病，这样真的还是能够让自己的身体的抵抗力啊，身体的体质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也能够让我们活的时间更长嘛。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是和智齿有关系。很多人呢都长过智齿，也要拔智齿。据说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李维扬也要即将去拔智齿。我要跟你还有跟各位拔智齿的朋友分享一个这样的研究。来自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牙科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拔了智齿会改善味觉，而且呢会持续很长时间。在过去的20年来呢，研究人员跟踪评估了1255名患者的化学感官检查数据，其中891个人拔掉了智齿。研究人员呢要求这些患者品尝4种不同浓度的含有蔗糖、氯化钠、柠檬酸和咖啡因的溶液，然后对患者的感知到的甜、酸、咸、苦不同口味的程度进行评级。总体研究呢表明，拔掉智齿的患者对于所有口味的感知度是优于没有拔掉智齿的人，并且呢，女性的表现是优于男性的。研究人员也表示，这项研究呢，有力表明啊，拔智齿手术20年，人体的味觉的功能可能会得到改善。尽管拔除智齿对于味觉的改善影响很小，但是这次发现的研究有助于呢，我们深入了解改变神经元传播的环境将如何导致大脑功能的长期改善。就拔了智齿吃东西更香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深有体会。 你也拔智齿啊？ 我曾经在1个月内拔掉了我4颗祖生的横着的智齿。你们知道这个不叫拔牙，这个叫手术。你们知道吗？我的那个4颗智齿，他们其实都没有发炎。我是自己很有牙齿健康意识的人，我是主动去医院里要求拍摄我的牙齿口腔的那个 X 光，我要看一下我的智齿是竖着长的还是横着长的。竖着长的如果它没有发炎，你是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拔除的，因为只要它不影响你的生活，它不会造成你的牙龈特别疼痛啊，不会造成你的牙周炎啊，不会造成你的牙裂拥挤。你听我用词多么的专业，牙裂拥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我智齿没有发炎，但我前面的牙当时我就哎，怎么会随着年龄的增大会微微有一点歪斜呢？因为我很注重牙齿健康的人，我去医院一查才发现我4颗智齿都特别长特别大，还横着的。虽然没发炎，但它会往前挤你的正常健康牙齿，会导致牙槽骨变形跟牙裂拥挤。久而久之，你智齿兴许没发炎，但你前面的牙全发炎跟移位。这就是因为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他们喧宾夺主在争夺他的生存位。而当时我就跟医生协商了，医生问我说，你打算拔除吗？我爸在旁边说，哎，你说你这4颗智齿虽然是横着的，但他们现在又没有发过炎，你为什么要拔？医生说，他们是现在没有发炎才能拔，如果4颗横的智齿现在是发着炎的状况下，你把它拔出来，而且不是拔出来，是凿出来，它兴许好不了。我当时第一次听到医生说这个的时候，我说行，咱们今天就开始拔。医生跟我们家关系非常好，我是回老家拔的，他跟我说今天安排不上手术，你回家做一下心理建设，咱们一周争取拔1颗。我说有那么难吗？在我印象中拔牙多小的一个工程，而且您还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医生，你看我这个嘴甜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不是拔牙，你这个是手术，首先要拿一个刀把你那个牙龈切开， 哎呀， 切开之后用开始那个一个小弯刀开始把牙齿跟牙龈进行剥离，剥离出来一部分之后上镊子跟大凿子，你们知道凿墙那种感觉吗？就咚咚， 就装修队来了， 没错。而且他真的找了2个男医生掰着我的头，他拿着凿子咚咚咚咚，而且震得我脑仁疼。我当时真的觉得，哎呀，我的头骨，哎呀，就你知道骨传导耳机的感觉吗？骨传导的声音太大了，我当时感觉震耳欲聋。 第一次那么近的听见榔头的声音， 没错，那个声音我感觉，哎呀，我窜脑门，就那种感觉。 哦。 然后当时你整个脸会肿到比正常智齿拔除的那个肿的好几倍以上，就是跟我同时拔牙的人，人家坐在外边就可能只是微微的肿。我当时肿得夸张，甚至有一度有点还淤紫了，旁边那个人就开始乐，就呵呵呵呵，虽然他咬着棉花他笑不明白，但是他一直在那乐还拍我。我说，哎，如果你能减轻点痛苦你拍就拍吧。但是我是这样在1个月内拔了4颗，我对自己特别特别狠，中途我也想过放弃，而且我拔完之后我还要打3天吊瓶， 就为了防止它发炎。但是哈， 真是个狠人， 确实之后吃东西确实更香。而且我觉得这条新闻对我的震撼力非常大，因为我特别特别爱吃美食，而且我对美食还是有一定的忧患意识的。因为我跟我的外婆性格还有什么各方面口味非常像。我的外婆之前是八九十岁的时候，她有一天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趁着年轻，如果你愿意吃什么好吃的，你一定要多吃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呀，我外婆跟我说，等我这么大的时候，一是消化不动，二是好东西如果不是重口味的，你根本尝不到它的味道。 对，还有一点，人随着年龄变大，你的牙齿要是掉光的话，即便你装的是假牙，你吃东西也没有用真牙好吃了。 没错，我外婆牙齿一直非常好，因为我就是随了她才这么注重牙齿健康嘛。然后她当时她兜里一直是装着那个山楂片啊，你看我刚才差点说出方言了，酸楂片，我们叫酸楂，我们不叫山楂。然后他当时就一直说，他吃饭前，你们知道吃日料中间会吃一片姜去清清口吗？ 哦，那个是清口用的呀。 对，我外婆经常会拿一个山楂片吊吊自己的口味。你一直觉得、 哦、 那你觉得姜是干嘛？ 我是放到我放到酱油里了。 我也是，就是 你是以为去寒的是吗？ 没有，我就觉得首先它可能是个装饰，然后第二呢是当你没东西吃的时候用它蘸蘸酱油， 嗦了两口。 刺身与刺身之间的味道是不相同的。并且有的人是会空口吃刺身不蘸酱油的，而如果你几片刺身或者是寿司之间你没有用那个姜片去吊吊你口中的味道的话，你是品尝不出它们的细微差异的啊、 哦！ 你看你们都没有我外婆懂行，我外婆一个八九十岁的美食家跟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她就说当她的味觉下降之后，她就要不停地在餐间偶尔在换菜的时候用山楂片吊一吊胃口，刺激一下胃酸的分泌跟找回一下对美食的感受。这个东西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然后我就从那以后更注重口腔健康，把智齿全部拔除，做了一下牙齿矫正，并且定期去洗牙护牙跟去带一个保持器。 嗯， 我是希望给大家传导一下，如果你现在牙齿有一点点小问题的话，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的， 对， 一定要去周期性的养护你的牙齿，周期性的给自己牙齿做一个体检、它对你的味觉，对你以后享受美食都是一个极大的帮助。 哎，这两天国庆节大家刚好有时间嘛，然后可以去好好护理一下自己的牙齿、 是的是的，牙齿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个是深有感触。因为我也是智齿在我的下边的两颗智齿都是那个恒生的，然后它尤其是右下方这颗，它在是2018年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它是横着长，和我这个最后一颗臼齿的侧面发生了碰撞，或者说是缓慢的那种摩擦吧，然后它中间有一个被龋齿了。然后当时就觉着，当时就是一个瞬间，我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我特别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吃筋头巴脑还有脆骨什么的，突然就一咬，咔，就听见嘎嘣一声，然后我说这脆骨怎么回事，然后突然就觉得啊，这个牙齿就难以描述，忍不了的那种疼。后来我就开始照着镜子，然后看里边啊、哦、这个牙齿怎么黑了一块啊。后来我就给联系这个我当牙医的朋友，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你这样赶紧找我来吧，我给你拔牙来吧，然后他还很兴奋的样子。 他为什么这么开心？ 对呀、啊、因为他给我们好多朋友都拔过牙，然后就是没给我拔过，然后我去了以后、 哦、 他跟我说 龙珠呢， 嗯，他跟我说你这个应该哎来这个赶紧拔了吧，然后我说那就拔呗，然后怎么说，那是一个1米9几的汉子，然后呢他没不用两个人摁住我，他一个人把我摁住，然后就把我的牙叮咣叮咣的就给拔出来。开始我以为就是像你说的那样，我以为就把牙拔出来了，他反正什么边剪锤拿躺子硕棒拐子流星，我看我觉得都用上了， 流星 18般兵器啊。 牙医在你们的口中都是武林高手啊、 我觉得他比武林高手厉害，然后 绝对的， 就看我那颗牙反正是粉身碎骨了，然后他给我就是我以为啊，拔牙是人家会把这颗牙给我留纪念、 啊、 但是呢他把那牙端给我的时候，我看这牙都快碎成渣了、哎、 但是我全都留了，我不止拔了四颗，我拔了8颗，因为我后来为了矫正还拔了4颗健康的牙齿，为了牙因为缓解牙力拥挤嘛。 哦，因为我这个呢是在凿的过程当中就粉碎了， 我那颗也碎了，但我也留了。 你给它粘起来了吗？ 我粘起来了， 还粘起来了。 对，我现在家里有一盒子牙齿、 哎、 你知道那一盒子牙齿是谁的吗？是我的，跟我们家狗的。然后有一天我爸爸来北京，然后一不小心打开了我的那个书橱，然后就打开了一个小盒子，我爸震撼了，我爸说怎么着，你这是 怎么什么个爱好呢？我说这是爱自己的表现嘛。 嗯，确实是，就是说我接着说我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呢是就是上颌的那两颗智齿啊，它是正常往下生长的，但是呢，最近几天我也觉着就是怎么说呢，不舒服，因为它可能由于下边的智齿被拔了以后呢，上边呢就是它可能进行了一些细微的生长，因为当时我也问那个牙医朋友，他说如果你这个上边的智齿是正常生长的话，它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你就可以不用拔除。然后我说那我观察一下吧，他说你要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就直接跟我联系。但是就是最近我就发现了，首先它非常容易就会塞牙，比如在我吃一些瘦肉的时候或者吃一些蔬菜的时候，它就会有东西进去，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如果你要不及时的把它给拿牙线弄出来，哎呀，就觉得这个牙龈就会肿起来，然后很难受很难受。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我现在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想着我吃这个东西会不会塞牙，会不会影响那个。这个时候不光是从这个神经元的一个角度上去影响了你味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感觉，那么实际上你心情上可能也会去更加惦记它，而且这个时候分散了你的注意，也会影响你对于比如说你吃这东西是否美味这么一个影响吧。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呢，在过去的这10个月的时间里，全球科学界的在健康领域的一些新的进展。但是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呢也是有限的。未来呢，我们也会找更多的机会和大家呢来扫描一下全球的科技界呢在健康领域都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发现。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了。再次感谢新闻观察员韩金卫以及科普作家李维阳做客，谢谢你们。 祝大家国庆期间快乐健康，大家再见。 大家国庆快乐，再见。 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以下更加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千山也定能达。